一头骆驼。 骆驼啊， 因为您啊，大家看看，因为您后背上长着珍贵的驼峰。 我这儿没有驼峰、啊、我这是驼背了，我这 是您坚韧不拔 啊， 您驼峰里的营养够我们这些弟子吃一辈子。 对对对，您最好还别吃啊，最好别吃啊。 先生， 哎， 我把您比作呀 啊 一头犟驴。 就你这不像话。 对啊， 什 么不像话？ 我这什么形象？我犟驴 啊？你心灵美啊。 我还心灵美呢、啊、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 啊， 一句怪话都没有。 我也不会说呀。我、哎、 你最大的满足啊 啊， 干累了活 嗯， 地下打个滚儿， 对， 来喊两嗓子。 还喊这比喻不怎么样， 没你这么比的 啊，就是嘛， 把先生比作驴啊， 嗯，他不高兴了吗？就是嘛， 驴什么模样，先生什么模样？ 就是、 先生哪有驴长得好看？ 啊，那 个怎么说呢？先生比驴长得好看， 您甭肯定了啊。 要比啊，咱们得比出意义来。 对对对对对， 先生 啊， 我把您比作一只蟾蜍。 嗯， 蟾蜍就是癞蛤蟆。 癞蛤蟆，那形象也不怎么样。 您别看形象不好 啊， 在庄稼地里没日没夜的捉害虫， 啊、 身上还能分泌出来名贵药材蟾酥。 哎呀，别看这形象不怎么样，心里美。 我把您比作春蚕。 春蚕， 嗯，春蚕到死丝方尽。 好好好好好好， 少一身。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 好好 好好啊， 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你拿我比作什么？ 比作蚂蚁。 这就这么点蚂蚁啊？ 大蚂蚁、 啊、大蚂蚁也大不了哪儿去啊。 哎，别看蚂蚁小 啊， 它的力量大、 嗯、是吗？ 啊，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嗯、 就是您老人家创造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我拿你好有一比。 你拿我比什么？ 我把你比成一只花大姐。 花大姐 又叫瓢虫啊。 啊啊， 您是蚜虫的天敌。 哦，我专门吃那害虫。 哎， 行行行行，比什么比什么呀？ 啊 啊，把先生比成花大姐。 花大姐 辈儿都弄乱了，你还说相声啊？啊，是不是花大妈？ 哎呀， 不是先生，我说那意思啊， 啊 我给您比喻成家巧。 家巧， 家巧费这么大劲啊？ 不怎么样， 这就是老家贼啊！ 别捣乱，说学名， 学名就是麻雀。 哎，也不怎么样。 先生啊 啊， 他比这也太一般了。 你比比， 我把您比去比成这个啄木鸟啊。 啄木鸟是 您在那树上噔噔噔一哆，你得消灭多少害虫啊？ 对对对对， 要没您哪来的绿色食品呢？ 太对了， 您不愧是大森林的卫士啊。 好好好， 我把您好有一比 啊， 我把您比成猫头鹰、 哎、 您就是捕鼠的能手、 啊、好，我就跟你一个模样。 哎，先生 啊， 我把您比成黄鼠狼。 哎呀，这更不用说， 偷鸡摸狗您可是。 别别 别别别别别，我想起来了 啊， 我把您比成黄鼠狼啊。 啊， 就你那身毛太值钱了。 哎呦，你 先别说，先你坐着，我说好说的。我半天了我没说话。 嗯， 你把先生比什么黄鼠狼？ 就是 啊，你这是多难听啊。 嗯， 黄，你说先生从形象 啊 到他的举止， 对啊， 从内心到外哪有黄鼠狼的影子？ 是是是。 再者说了 啊， 中国有句俗话 啊， 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对对对， 你说咱这窝里都什么呀？这是。 我也不高 兴。啊，咱们在这一块呢，给先生做一种比喻， 啊、 叫比喻的恰如其分， 哎、嗯， 嗯、美丽高雅。嗯、 哎，这样这样吧， 好， 让姜昆比个样子，你们好好听一听。 好，我把我们先生 啊。